因为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认识，复活节到底是什么？对，那可以来听。 好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是来自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，我们教会在中港路中清巷29号，就在这附近而已。我们今天来是想跟大家分享复活节的讯息。复活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节日。在2000多年前，一个婴孩降生在卑微的马槽，他就是耶稣。他在世上生活了33年，而他在最后的3年时间里做了震撼世界的事。耶稣他是一名导师，他教导跟随他的门徒，用各种的比喻深入浅出地对他们讲解真理。他也医治病人，驱赶恶鬼，主动走向那些被社会遗弃在黑暗中挣扎的人。当狂风大浪席卷时，他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平静风浪。他甚至能够在海面上行走。这些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神迹，其实都在对世人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，那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权柄，他更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为你我的罪走上十字架。我们想象一下，上帝就像法庭上绝对公义的法官，而世人都因着罪恶跟过犯必须面对审判。但按照上帝完美的标准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罪的代价，而那代价就是死。这不只是肉体上的死亡，更是灵魂与上帝永远的隔绝。然而，上帝虽然公义，但是上帝更是慈爱的上帝。他不忍心看着他所造的人永远沉沦，因此上帝定下了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，让完全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，并为你我承担罪的公价。这是一场神圣的交换，但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，免去将来的刑罚。为什么复活节对基督徒甚至对全世界都如此重要？因为对世人而言，死亡是最终的结局，是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，但耶稣却彻底打破了这个定律，死亡的权势无法拘禁他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的能力胜过死亡。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中的事件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是这么说的：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更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根基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世人带来生命的更新跟永恒的盼望。2000多年来，无数的基督徒因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使他们的生命经历了极大的翻转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过去是一名海洛因的成瘾者，我吸毒将近20年，我也因为吸毒多次进出监狱。在吸毒的这20年间，我用尽各种方式来帮助自己戒毒，但都因为不够坚持而以失败告终。到最后，我对自己彻底绝望了，我放弃了挣扎。吸毒时候的我，人生毫无盼望，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般。 为了获取毒品跟金钱，我坏事做尽，甚至将自己的尊严放在地上让人家践踏。毒瘾发作时候的我已经忘了礼义廉耻要怎么写了，家对我来说成了回不去的地方。我的家人跟亲友们看见我就好像看见鬼一样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最痛心的是我的父母，他们因为我每天生活过得提心吊胆。我看着最爱我的双亲，眼神从一开始的担忧变成惊恐，从失望到绝望。吸毒时的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我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是吸毒过量致死，就是在狱中老死。就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一个朋友带我来基督教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。以前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但到了晨曦会，我震惊了，我看见一群过去和我同样背景的人，他们却因着基督信仰翻转了他们的生命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第一次看到戒毒的盼望。我从一开始的怀疑到相信，现在我更深信神不仅能让死人复活，他也能让一个吸毒将近20年的人重新活出人的样子。我从最后一次吸毒到现在，已经将近9年没有再碰毒品了。我甚至连烟酒和槟榔也戒除。我想诚实地告诉大家，我今天之所以能够不吸毒，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亲自医治并改变过去败坏的生命。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整天跑给警察追、几乎被家人放弃的毒虫。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。罪对一般人来说显得沉重且遥远，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只有触犯了国家法律、作奸犯科的人才称为罪人。如果我们行事端正、奉公守法，似乎就与罪沾不上边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，他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行为，更是隐藏在自己内心那些不为人知的心思和意念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心生嫉妒或骄傲便是罪，知道行善却选择冷漠，那也是罪。甚至当我们对人心存怨恨时，在神的眼中，那更是与杀人无异。如果以此为标准，还有谁能说自己没有罪呢？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是要让我们陷入羞愧跟自责，而是要我们诚实地面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，我们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胜过罪的辖制。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这看似微小的过犯中挣扎，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爱跟基督的救恩。然而这份礼物早在2000多年前上帝已经帮我们预备好了，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，他也能带领你走过生命中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成为你的力量和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倘若你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礼拜天早上10点来新福教会聚会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